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，下一站有没有更期待的结局。眼闭上眼，看不看得见过去，看不看得见原来那个你和幸福的关系。路太弯，梦在转，错过的人已不在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。路太弯，爱太转，明知忘记会很难，我一路想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眼闭上眼，看不看得见过去，不看得见原来那个你和幸福的关系。路太弯，梦在转，错过的人已不在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。路太弯，爱在转，明知忘记会很难，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付出过是不是就换得回希望？呼吸太乱，世界太宽，缘分毕竟太短。路太弯，梦在转，错过的人已不在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。路太弯，爱在转，明知忘记会很难，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。